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白俄罗斯跆拳道协会和俄罗斯工业服务公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向他呈现了礼物。礼物是分别转交给我国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和我国在俄工作单位干部的。